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颖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关注北京啊，还有世界上的天气情况。那么先说一下北京，今天下午呢，北京地区是阴间多云，明天到周五啊，天空云量也比较多。现在预报周五呢，还有小雨。双休这两天呢，有冷空气会影响北京，将刮起3到4级偏北风。那么未来几天气温的情况呢？现在看最高气温都在26度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20度之间。从北京的这个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几天啊有降雨，还有冷空气这个来访，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有不利的影响。 嗯， 那么计划在北京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天气情况。先说说亚洲。亚洲呢，从俄罗斯的东南部到外蒙古，再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个范围内呢都是小雨或者是小雨夹雪，远东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雪天气。那么在日本的南部呢，有小到中雨，但在日本的九州岛还有这个四国岛，有大雨天气。 嗯， 在南亚呢，特别是在印度半岛啊，还有这个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其中啊，在印度半岛的北部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是亚洲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几天在欧洲呢，主要在欧洲的西部和北部有小雨或者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降雨会明显一点，要有大雨。那么在北美洲啊，主要是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阿拉斯加地区的北部和东部，美国的东北部和南部地区，还有墨西哥还有古巴等地，有小到中雨。 嗯， 这其中呢，在美国的南部还有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在南美洲，这个天气情况呢，在南美洲的北部地区啊，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会比较频繁一些。 嗯， 那么在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呢，晴间多云的天气比较多。在非洲还有大洋洲啊，未来几天呢，晴好天气为主，没有大片的强降雨天气。 嗯。 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啊，亚洲、欧洲还有北美洲啊，都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在南美洲呢，还有大洋洲和非洲啊，天气对出行游玩的这个影响啊，要小一些。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嗯，谢谢黄老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门旅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您，下次再会。 好，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邀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时间过得是非常快，这一周二再过去，再有两周，大家又进入到这个假期的休假模式了。 嗯 嗯，那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呢，我们还是在假期到来之前，跟大家看一看这世界上有哪些趣闻，看看是不是这个请假理由已经想好了。说起来，如果要拼假的话，就不用请假了哈。 对，因为23、24那个周末其实就是中秋节， 差不多， 对， 就是假期的模式已经打开。 对，然后如果你的之后的一周你可以请年假，再加上十一的话，哇， 那就气死我了， 简直无法想象。 那就特别羡慕。 啊。 是。 那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先从我们这个出行之前的很多需要大家做好准备的，或者说做好心理准备的一些事情开始说起。 我们一直会说入乡随俗，这是一种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在去到一个新的目的地之前，也要去了解到当地的新的一些规定和规则。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从加个小心开始说起。 这个地方呢，听起来名字很熟悉哈，天津也有啊，不，那个 啊， 对 啊， 佛罗伦萨。 明白了。这个突然之间就穿越了，我说这为什么天津也有呢？我想了一下，底下这些东西是吃的吗？我一想啊、哦，煎饼果子，这 不 对，不是这意思啊，说的是佛罗伦萨这么一个地方。 对，不是一回事儿，开玩笑。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如果你平时有在大街上边走边吃东西的喜好的话，那么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可能就要小心了。 哎，这个事情可能让大家想起来，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上学路上有的时候着急，你会拿东西吃，对吧？ 对， 上班我们看到更多的全世界的很多城市在早高峰的时候，很有可能你没有时间吃早餐，怎么办呢？在路上解决一下，怎么解决？你看美国的城市也是这样，他那些热狗卖的都是在地铁口吗？ 对， 是吧？那在中国呢也会这样，那为什么到了佛罗伦萨就得要小心了呢？因为佛罗伦萨的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他们是这么规定的。 对， 对，在通往市中心四条步行街上吃东西的人啊，他们不欢迎，还要处以罚款。啊，这个罚金从150欧元到500欧元不等， 就1000多起跳是吗？最高到4000块钱， 听起来好过分啊！哈， 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啊。 因为这四条大街，首先先了解一下是哪四条步行街，分别是内里街、乌菲齐街、格拉诺街和尼纳街。 一条都没去过， 可能收音机前有朋友去过。 是， 这四条步行街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也吸引众多游客。那佛罗伦萨发布的双语海报上写道。禁食时间，也就是不允许边走路边吃东西的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的6点到10点。 哦，也就是说跟刚才说的早高峰刚好相反，他们是在午后的时段以及傍晚的时段。 首先啊，我觉得啊，中午十二点这个时间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就是早高峰。 哦，这刚起起来没多久、是吧？ 对，上午是不存在的，对吧？ 但是这两个时段都不让吃东西，在这四条街上。 对，所有的食物都在被禁之列。你不要问，哎，那我吃这个行吗？那个行？ 吃个爆米花？ 没有，只要是吃的进嘴都不行。而且无论是停下来在人行道上吃，或者是在商店，或者是住家门前吃，还是在马路上吃，都不允许。 一句话，反正这个时空之内就不允许吃东西。 对。 啊，而且人说了，尊重这条街上的居民、商户和工人。有关方面呢，据说还要求当地的商户啊，都各自贴海报啊，及时告知消费者，说你买了东西也不能吃，是吧？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肯定是以美食闻名的嘛， 对，是煎饼果子没有啊。 但当地居民对于游客不雅进食的行为呢，就一直都有抱怨。这也不是这个地方第一次打击游客不礼貌进食的行为了。 这叫不礼貌进食。 对，去年的佛罗伦萨市长曾经下令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冲洗教堂前的台阶，以阻止游客坐在台阶上吃零食。 最后一句话仿佛我们听到了一些潜台词哈，因为好像有些地方呢，这个大家吃东西不那么文明。这个文明 就是如果环境已经在那儿铺设着了， 对对对，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没关系，你看反正地上有这么多脏东西。 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吧？进入景区之后有人啊，我觉得有的时候随大流。其实 就法不责众嘛， 挺守规矩一人， 嗯， 是吧？你看我到了哪儿之后，我发现哎，他们都在这么干的时候，因为你就觉得好像似乎能越过那个界限了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分地方、分场景，像武汉，他们当地人就还挺习惯于捧着热干面边走边吃，这是一种 更多的城市都是这样。其实这是对的，在很多城市， 对 吧？ 对对 对，甚至他们是鼓励的嘛。 对对对， 而且。你说分场合，我就觉得分什么样的场合。你比如说在路上，恐怕更多的地方是允许的，但是在某一些密闭的空间内，有可能就会造成麻烦了。 对，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不是说这个地铁里都不能吃东西啊，但是地铁车厢里面，你如果吃东西的话，你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一些不便？ 对 吧？ 对对， 特别是你吃热气腾腾东西的时候， 对，包括韭菜盒子 的时候啊，这个一个车厢里边，你想想，你得从这个四惠一直坐到古城那边去啊，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熬的了。 因为大家以前都有段子说这个什么香水都比不上在地铁里面闻到了韭菜盒子的味道。 对，所以有些地方是这样。包括我们说到这个佛罗伦萨这件事情，他说到了教堂前面那个台阶，你知道不但他们受了影响，罗马你记得不记得原来我们说过一件事情，在罗马那个就所谓西班牙广场那个地方，好多人啊在坐在那儿吃完了以后满地都是东西， 对， 甚至有人吃口香糖给人贴在台阶上， 嗯， 这就不像话了。 就是其实最近 的几年当中，欧洲的一些城市的市容市貌确实是让 发生了一些改变， 对，都觉得还挺惊讶的，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到了那个地方，咱们遵守当地规定， 是的， 是吧？刚才说的这是加个小心第一条，佛罗伦萨，如果在大街上吃东西，你一定得看看有没有张贴告示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加小心的事儿， 再来一波小心哈。这个小心呢是要在美国的夏威夷，有一位游客在夏威夷摸海豹，挨到了重罚。 对，这家伙啊，这是来自美国这内陆州的一个男子啊，亚拉巴马州。这个男的呢，去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不但摸海豹，还追海龟，还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的照片。结果呢，因为惊扰受保护动物，被罚款，罚了大概$1500啊，这差不多一万块钱 人民币。对，这是当地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段以追海豹为话题词的视频。内容是他去年一天晚上在可爱岛的海滩上走向一头正在睡觉的海豹，伸手去摸它。海豹受到惊扰之后呢，冲向了这位男子，吓得男子拔腿就跑。可是讽刺的是，男子逃跑的时候，镜头就扫到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树立的标语牌，上面就提醒公众和野生动物要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你说讨不讨厌？别说是受保护的海豹了，就算是人和人之间，你看到一个不认识游客，哪怕是你认识的人， 不是，那就关起来了。 他正在睡觉，你就打醒，对，你打扰他。 这要是异性的话，更不得了。 真的很烦， 所以你不要当动物都是吃素了啊！有人管，有人保护的。 对， 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这个管理部门，他们发现这段视频啊，就调查这个男子的身份。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啊，嘿，这家伙他是累犯、惯犯。他还有一段呢，就是在那个浮潜的时候，他追那海龟。这个追海龟这件事情，恐怕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更多的地方比这还严呢啊！你要敢追海龟的话，说明把你也给拘起来啊！这两起行为，总共给他加一块打了个包啊！这个罚单是$1500。 大家在去到各个可以浮潜的海域的这个时候呢，在下水之前，其实都会接受一段视频的。 对。 这个教育的就是告诉你说，海洋的生物你可以去看，只用眼睛看，但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去打扰它，更不能摸它。 这是因为你到人家家里了， 对，你是做客的。 对，而且你在水里边，你觉得你比海龟更灵活吗？ 并不会。 如果来头鲨鱼，你敢摸吗？是吧？所以有些时候千万不能这个欺软怕硬啊。 对， 刚才说的这个夏威夷的这件事情呢，提到了夏威夷这种海豹，它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森海豹。这种海豹是重要的濒危物种，受到夏威夷的他们州的法律和美国联邦法律保护。依据他们的濒危物种法案当中规定说，美国水域中的所有种类的海龟都是属于这个受威胁或者是濒危物种。你要真把它给骚扰了，或者说你伤害了，说不定就不是罚款那么简单。 对对对对对，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这是说到了这个夏威夷要去旅行的朋友，可能这个是有人会去啊。我们一定得遵守当地的法律规定。接下来咱们继续加小心。 接下来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依然也是一个海岛，也是人气很旺的，去到巴厘岛。在巴厘岛有一个地方叫情人崖，听上去很浪漫。但是如果要去到那儿的旅游人士要注意了，这边有猴出没。 这个情人崖它全称应该是叫做乌鲁瓦图断崖，它就在巴厘岛的最南边，是中国游客去的最多的地方之一啊。在这里呢，你看到这个海天一色啊，这个叫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景色特别好，拍照的人很多。又因为它背后有一对情侣跳崖的传说非常有名，这爱情故事是特别特别浪漫的，又很悲情啊。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猴子呢，也确确实实给这儿平添了很多的烦恼。这些猴子之所以能够啊，他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 C 位出道，是吧？不仅是因为他们长得可爱，而还有一个原因特别重要，他们特别的顽皮。我们听说过很多很多地方景区的猴子啊，峨眉山的猴子比较出名啊。 对， 这个好多好多咱们的著名景区里面的猴子， 印度的猴子也很出名。 他们都会索要，甚至是抢夺、偷窃你的东西。 对，而且就是已经不能用顽皮来形容了，应该叫顽劣。就是屡教不改那种。这些猴子会趁着游客不注意，悄悄地潜伏到你们身边，冷不丁的就抢走你的眼镜啊、帽子啊、水啊这样的小物件。 你说他拿去干嘛使啊？ 而且还有，如果你把包暂时放一边，自顾自拍照的话，他们还会从你包里翻东西，包括护照。 对，他打开护照一看，是这个人，拿走。 然后回去可能他也没什么用，但是他拿来撕着玩也挺好啊。 对对。那么就在八月初的时候，据说啊，连续有4名中国游客的随身物品都在这个景点啊， 没有别人拿，就被猴子给拿走了。 嗯， 除了物品损失之外呢，包里边的护照真的有的被撕了，有的咬了，有的直接把护照给你扔悬崖底下去了， 就是恶作剧啊。 所以猴子确实，这个人家说小时候说是你这个人特别猴啊，猴急， 猴精， 他说这个猴子身上的这个坏毛病啊，形容人一点儿都没错。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呢，不但是旅游机构提出了这样的提醒，咱们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猴出没啊。 对， 有一些这个参观的一些小贴士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在参观游览的时候要保持警惕，远离猴群是上上策。你招不起它，对不对？ 对， 你也不能跟猴一般见识， 它数量比较多的时候更可怕， 躲为上策哈。切记不可以对猴子进行挑衅和逗闹，主动和猴子确认过眼神的后果往往是受到猴子抢夺和攻击。 嗯，这件事情好像在动物身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你不能跟动物对视， 嗯， 是吧？特凶猛野兽更是这样啊。 对， 说，哎，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又说 会惊吓到他， 一个是不能对视， 嗯， 另外又说不能背朝着他， 对， 背朝着他好像他就攻击性会有更强， 对， 所以你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 嗯， 第二个啊，我们要说一说，像你随身带的很多东西，比如墨镜啊、相机啊、手机啊，还有你那个闪闪的耳环啊、项链啊、水壶啊，这对猴子来说极具吸引力。 嗯， 很有可能就给你拿走了。所以这些小物件，你最好啊把它放在隐蔽的地方，拿包把它给装起来，用双手保护好。着装呢也尽量的避免花哨。说低调很重要， 猴子嘛被称为人类的近亲， 嗯， 所以它有些这个心理活动上面可能跟人类也比较接近， 就跟 它会羡慕你， 跟那个 是嫉妒你， 跟那个小小的比较坏的小孩儿，小是吧？就但它有很多的那个攻击性是来源于对它的刺激， 嗯， 比方说颜色可能都有刺激。 对对对，最后说这个实用信息十分重要哈，但是我们也真心希望你不会用的。如果你的护照不慎被猴子损毁，可以前往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申办临时旅行证件回国。 嗯，在外面旅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刚才我们提到的，不管是这个，你去骚扰了别的动物， 嗯， 还是动物来骚扰了你， 嗯， 是吧？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某些场合你不要随意的有一些举动，比如说你吃东西， 嗯， 要分清楚在哪里什么样的时段。 对， 旅行之前一定要做好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准备。 嗯， 先去查一下旅行攻略。 嗯， 万无一失。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环球趣闻录呢，在比利时，嗯，说到的这个小酒馆呢，可能能够让你就随心所欲的，或者说是比较痛快的喝一点吃一点， 你想一醉解千愁啊，那行，咱们接下来就说说酒馆的事儿。 嗯， 下面我们提到的这些酒馆呢都比较有意思。 嗯， 先说说比利时的这个啊。 嗯， 比利时呢我们知道啤酒是相当有名，我们曾经有嘉宾说过，这比利时和德国啊，包括他附近的几个国家都对自己的啤酒非常有信心， 很自豪 啊。一般的来说都觉得别的国家的啤酒不是啤酒， 只有自己才是啤酒。 啊，对，比利时啤酒传统很悠久，然后呢酿造方法也很多种多样，这个啤酒和酿酒文化呢都入选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嗯， 这不得了了啊。 对， 如今呢据说这比利时政府试图保护他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些老式小酒馆，作为比利时啤酒文化的历史见证。 嗯，有一家叫做 Pasta Cafe， 是位于布鲁塞尔南部小镇埃尔森贝赫的一家老式小酒馆，因为保留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饰的装修，所以有望入选到政府的保护名单当中。 20世纪二三十年， 是的， 天哪！ 这座小酒馆的吧台、木凳和皮质头靠都是将近100年前的产品， 可不嘛， 老物件。 嗯， 酒馆里的木地板虽然已经开裂，走上去可能还嘎吱嘎吱，对，但是因为历史悠久而格外格外的珍贵。 嗯，说这家小酒馆啊，它的红色砖墙外表虽然是当地建筑物比较常见的那种样子，但是它内部的这个装饰呢很不常见啊，很不寻常，因此呢就入选了当地政府提名的三家酒馆之一，就很有希望在明年被列入到正式的保护名单里。那当地政府就希望这个举动能够向他们年轻一代来展示比利时以前的，不是啤酒啊，以前的家具， 嗯， 啊，以前的粉刷的天花板和古董镜子这样的历史遗迹。 很多人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挺喜欢淘一些这样的老物件的 啊，就大的 故事， 大的买不回来是吧，运起来比较贵，但是小的确确实实有用， 啊，买点那种小的化妆镜 啊， 啊， 然后小酒杯呀，啊， 你说这个我真的想想很多恐怖片呢 啊， 你买回来以后发现你有问题， 这照的时候不是自己是吗？ 都是传说啊，千万不要信。 啊，但有机会去比利时，可以去这些在政府保护名录当中的老式小酒馆看一看嘛，感受一下。 嗯， 啊，刚才说了嘛，有一系列的这个小酒馆可以值得大家去在旅途当中发现一下。刚刚说了一个比利时的， 刚才那比利时呢，说是去淘小物件。 对，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 不掏小五奖，直接买酒馆。 嗯哼啊，这是卖的 吗？买酒馆， 把酒馆买下来是吗？ 对，这是澳大利亚叫博斯维尔酒馆，因为它位置太偏了，位置太偏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它出了名了。 嗯。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是这家酒馆呢是估价代售啊。 哎，各位走过路过，如果旅途当中正好路过的话， 哎，正好有零钱是吧？ 对，你要掏这个钱之前，好歹也得实地查看一下，对吧？ 这在哪里？刚才说它太远了啊。 嗯。 说这个酒馆是人烟稀少的澳大利亚的腹地昆士兰州中西部小镇博斯维尔，是一家具有134年历史的老酒馆。这个博斯维尔镇呢，只有120名常住人口， 太少了， 是吧？距离最近的市镇也超过600公里， 我的天哪！ 啊， 就正是因为偏远隔绝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个博斯维尔酒馆和博斯维尔旅馆都成为了知名的景点儿。在这儿，据说能够在这儿喝上一杯，酒是很多人值得炫耀的一个经历。 看，我开了600公里，我喝了一杯酒回来了。 哎， 我没开车，我是坐副驾驶回来的。 酒馆的这个砂岩质地的墙壁，还有天花板上牛仔帽的装饰，以及经常会播放的乡村音乐，被视作是典型的澳大利亚风情。 嗯，都能想象得了。 134年历史，都快赶上这个国家的历史了。 对对对，这个博斯维尔旅馆呢，一共有27间客房，据说能为小型飞机和直升机来加油，怪不得呢，不是开车去的，都一般都是飞过去的。 开飞机。当地的居民叫戴维·布鲁克，1979年的时候买下了这个博斯维尔酒馆。他的祖母在1920年到1946年期间经营过博斯维尔旅馆， 这是有祖传的渊源呢。 对，那布鲁克祖上呢，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就定居在这个很偏远的地方了。 哎，这一家人就基本没离开过这儿啊， 没离开过这儿。 说这个地方，这家酒馆是镇上唯一的酒馆，可不是嘛？120个人，你还想开几家酒馆啊？ 嗯， 他有这个赛马会的周末的时候啊，就会有6000多名客人到这儿来。 天哪，啊，能容得下这么多人？ 有音乐节的时候呢，一个周末就是9000多名客人来，所以生意还不差。 嗯， 他们经常过这样的节日哈。 嗯， 说目前已经有人表示愿意经营或者投资这家酒馆。看起来为什么他今天要出售呢？一个是可能人烟稀少，慢慢是不是去的人员会少。另外， 嗯， 今天我们再看到可能更多的游客去澳大利亚的时候，说不定就不到这儿来了 啊。 所以很可惜啊，一家这么有历史的酒馆，各位千万这个如果有闲钱的话，千万要打听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可以来投资和经营。 昆士兰州中部啊，这小镇叫博斯维尔。 我一直以为昆士兰州其实到处都是繁华的，还看来不是这样的。 对， 还有好多地方是人烟稀少， 太稀少， 地广人稀的。 对对对，喝了2杯酒，去了2家老式小酒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放轻松。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以为可以暂时解脱，哦哦，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哦，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别找个借口，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我看他们确确实实是因为平常生活可能哈，这个节奏各个方面的原因， 天气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经常会出一些这样的点子。什么点子呢？这个点子就来自英国旅游公司，他们呀现在是推出这种探宝的方式作为旅行主题，就是如果你对用金属探测器来探寻地下宝藏你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他们刚刚推出的探宝游。 嗯，这家旅游公司叫金属探测假期， 那这名字就这么起的。 对，推出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在苏格兰威尔士交界地带开展的。依照公司老板克里斯·兰斯顿的说法，说那儿曾经是青铜时代人类活动的场所和罗马军团的战场。 哇， 听上去就很有 很丰富 用金属探测器探寻的可能性。 弄把兵器出来是吧？ 对， 这个据说这个探宝游啊，它也不是说大家都觉得可望不可及。它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你交纳1499英镑，大概和13000块钱人民币吧。 我就讨厌他们老是用9.9做这个尾数，99啊， 这不是商家的这个惯用。 就是你总感觉1499和1500不是一回事，其实就是1块钱。 对，这是 过分。 哎呀，人家还没给你后边点一呢，您不错了。 0.99， 对，0.99，这个啊，说你花了13000块钱人民币，能干什么呢？参加为期12天的休闲探宝游 啊。 刚才说了吗？去那个地方，包括私人探测向导指导，以及10天在最佳地段探宝挖掘。 嗯， 啊，真有点那考古的意思了。 嗯， 如果客人需要的话，旅游公司还可以给你提供什么铲啊、挖掘铲啊、洛阳铲，洛阳铲不行，洛阳铲非法的，铲子和那个金属探测器， 嗯， 这样的东西。 截止到目前呢，报名参加探宝游的除了来自英国国内的客人之外呢，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他们找到的战利品包括有38枚中世纪钱币和青铜时代的工具，还真有。 天哪！ 哎， 这我不知道他们国家的这怎么规定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如果是属于比较就是哪一个看哪一段历史时期的，或者它的珍贵的程度，它可能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就可以免费的拿走？我觉得这个还值得商榷啊，因为在 我觉得这个公司如果推出这样的项目的话，应该是经过审批的， 就保证可以把东西拿走吗？ 至少。 那挖到什么都可以拿走吗？一想什么亚瑟王用过的啊，时钟剑的那把剑是不是也可以找得到啊？这英国事儿比较多，我们今天接下来这条呢，还是关于伦敦的一件趣闻啊。这是在英国首都伦敦，我们说一个名词，看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午睡豆家。 哎，这是什么？ 午睡豆家是可以提供短时间休息的迷你客房。 哦，就是胶囊的感觉呗。 哎，他你看这个世界各地说法不太一样。 有点不一样，这午睡豆荚我以为是什么昙花一现之类的，专门在中午午睡的时候开放。 就是你觉得是一个植物是吧？ 对对对。 豆子那个豆荚是吧？啊，这是来自伦敦的一家叫波普与休憩公司去年推出的一间迷你客房，生意特别火。于是今年6月呢，他们又开了这样一间午睡豆荚店。啊，提供4间长2.1米、宽1.8米的迷你客房， 这不就也就放一张宽敞点的双人床吗？ 够了啊， 够了， 反正睡觉是够了，肯定 够了，够了。 然后客房里边还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和绿色植物， 嗯， 哎，连多肉植物都给你了啊。客房使用时间最少是半个小时， 半小时起， 对，半小时， 嗯， 最长的你也不能超过2小时， 嗯， 它就是提供午睡嘛， 嗯， 啊，每个小时收费18英镑， 针对人群是刚为人父母的上班族。 嗯， 我觉得定位太准了，精准定位啊！ 想一想啊，这个就是晚上实在是吧？ 对，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 没办法 啊。中午办公室趴着又不合适， 就是在家孩子不批假，在单位老板不批假，没有办法了，只好在中午休息会儿。我们知道在中午办公室里边睡觉这是最难受的事情，不管你什么姿势啊， 你这么趴着，你到起来以后你会有很多气儿， 嗯。 而且也不舒服，关键是办公区还有别的人在办公， 好多那个某宝上卖的那个 鸵鸟枕什么的， 哎，各种各样的姿势的哈， 对对对， 什么把手还可以撑着的， 对对对， 但是确确实实不如一张床来的 平躺下来， 对， 嗯，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就说了，说他们这个午睡豆荚啊，吸引了很多新父母啊， 嗯， 有一名刚当上爸爸的顾客明显晚上睡眠不足， 嗯， 啊，他不知道那眼袋得有多大啊， 嗯， 然后可能也就2-3个小时一晚上睡觉，他在附近上班，据说到他们这个午睡的这个地方来几乎一周就来光顾一次， 听到这个时候可能收音机前有一些新爸爸说，嗯，哎，我睡挺好呀，我就跟孩子和媳妇分床睡， 那就给送一个字嘛，呸。 所以可见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帮忙一起来照顾孩子的话，确实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也有人说哈，这个顾客人数不断增加，主要是在附近上班的商务人士，下午4点以后呢生意很繁忙，就是他们这个店铺哈， 对， 除了上班族 经长途飞行抵达伦敦的游客也会是午睡豆荚的主要客源。 飞到伦敦来的游客啊， 经停一下的。 哎，也倒是，有的时候你想啊，如果这游客在伦敦，他不是要过夜的， 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找一间旅馆， 对对对， 要住一晚上， 对对， 他只是在这待一天白天的时间。那如果说他需要小憩一会儿，确实是很好选择。 对，比如说他可以休息，还可以给自己的设备充电。 你想，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有的人会在一个陌生城市怎么办呢？我找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在那休息一会儿。但是你吃饭你又站的时间太长，不合适。 对，对， 甚至有人说在快餐店里我趴着睡一会儿，但是 都不合适，就是不是干这事儿的地儿。 对 对， 在这儿就是可以完全达到休息的目的。 所以这个公司打算明年在伦敦再增加一些迷你客房数量。其实这种迷你客房还挺适合在这种一线城市的。 对对对对，那就是一张床，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还有足够的充电口。 这个现在太关键了。 是 提供 WiFi 和空调啊，这个一定不能忘了。好，我刚才说过伦敦的事儿，接下来还继续留在英国。英国的这个很多的世界纪录都挺有意思的。下面要说的这个纪录啊，是说英国的一个小伙子叫杰克巴奇，诶，为什么不叫康伯巴奇哈？他呢花费了25万英镑，你猜他干了什么事儿？ 25万英镑， 25万英镑，对， 我的天哪， 200多万人民币， 天哪， 他花这么多钱干嘛呢？没买房子，没置地，他呀是收藏了9000多件动物玩偶这样的玩具，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且是同一个 干嘛呢？没买房子，没置地，他呀是收藏了9000多件动物玩偶这样的玩具，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且是同一个就是系列的，叫森贝尔家族。 一般能花钱干这事儿的人，他一定是专注于某一个品牌、某一个 对 那种牌子的啊。 对， 叫森贝尔，我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可能是当地的什么。 啊，不知名的吧？ 对对，动画偶像。 反正在我们这儿不知名的。 对，这个收藏者巴奇现年32岁，家住在北安普顿郡凯特林，运营舞蹈学校。 哦，还开了个学校。 对，他从小呢喜欢玩具，7岁开始收藏，15年前，也就是自己17岁的时候，开始专注于这个森贝尔家族的玩具和杂志。森贝尔家族，我们来介绍一下， 了解一下， 是日本玩具商1985年推出的一个玩具品牌，包含 怪不得我不知道呢， 动物玩偶， 那时候我还小， 和玩具屋等等，我好像似乎知道是什么了 啊，有人已经受到启发了哈， 对， 这个据说这个玩具的品牌，它是1987年进入到英国市场，87年进入，他今年32岁，恰好是他在他很小的时候， 对对 对 吧？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呢，每周会在这方面这个品牌花费大约300英镑来买东西，所以他的藏品如今已经超过了9000件。你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是因为咱们中国有的卖， 啊， 而且挺火的。它是那种小的迷你的，就是森贝尔家族讲的是一些森林里面的那种小松鼠还是小仓鼠那一家子， 哦， 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木屋啊， 哦， 带阶梯的呀，什么 loft 呀，反正就是还可以开房车出去， 哦， 什么样的场景都有，哦， 所以这种东西它容易开发周边的玩具。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说最贵的一件藏品啊，这个小伙子啊，他最贵的一件是一个旋转木马的玩具，是设计师制作的原型，都没有投入生产。 哇， 当时他买进来的时候花了15000英镑， 天哪， 舍得呀，啊！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最幸运的事情是我很努力的工作，事业有成 啊， 所以我有足够的钱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对吧？ 是没错，那挺气人的， 对吧？也没花你钱呀， 对对，是， 对不对？ 气的就是我没有嘛。 那你就得好好努力工作。 哎，这真是，这成了教育我了，完了完了吗？来，我们看看这小伙子啊，这英国这个巴奇。他呢特意的租下了一套4间房的公寓啊，然后专门弄出2间来放他的藏品。 那肯定啊，因为这些藏品如果9000件的话，可 不 是不 好放。他说了，房间里边从天花板到地板堆满了玩具，不让任何人进去，因为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不玩那些玩具，仍然全部放在包装盒里边。 啊，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不拆，他舍不得拆，他放那儿看，天天看，特别特别开心。而且这个玩具，他如果拆开的话，很容易积灰。它那个小玩偶外面是有一层小绒毛的， 哦， 很容易积灰，所以放在包装盒里面是最稳妥的。 有人会就是藏品永远不拆包装的是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人的。 这个我从我的这个感觉上，反正我是不太理解，因为有很多东西看什么东西吧，是吧？有些东西可能是他要把玩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你不去拆。 对对对，这种小玩具的话其实是可以不拆，因为它所有的每一套件都是给你摆好那个场景的。 你那九千件芭比也没拆过吗？ 我没有九千件芭比，芭比是一定要拿出来玩的，因为你要给它梳头换衣服。 对，就是 有互动性的这种东西。 对 吧。由于这个八旗的藏品当中啊，据说有不少是重复藏品，因为这个人买了九千件，他不可能每一件都是 市面上都没有出过这么多。对， 2018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最终认证了他的藏品数量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说了他的藏品总数是九千件，最后排除掉所有的那个重复的啊，那个一模一样的，后来认定的数量是3489件。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其他重复的超过了不到六千件，那些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吗？ 你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可以帮你腾点地儿，然后以便你买更多的藏品。 那到底这个藏品是由于时间过得太长而增值了呢，还是要折旧呢？ 啊，当然是折旧了。好吧，这是每个人的爱好哈，就像这个收藏者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拿这个收藏品作为一种鼓励自己更加认真工作，然后去老有所获的这种动力，然后去买得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猝不及防被灌了一碗鸡汤。 今天我们的环球趣闻录就有以这样一碗浓浓的鸡汤结束。 好吧，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郑帆， 明天见。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 这些年累积的 就不再，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 为何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希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说再见。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